事。明朝的李卓吾喜欢毁谤圣贤， 经常创造二人语。 其中一人说， 上天如果不生仲尼，万古就像长夜一样。 另一人则说， 这么说来，自从伏羲开始，人都点着蜡烛走路吗？ 其次是对孟子，最后到程子、朱子，批判他们更严厉。 后来因案坐牢，死于狱中。 说明 李卓吾 即李治，为晋江人，嘉靖举人， 万历中为姚安知府， 其后作妖言入狱自杀。 李治议论奇癖，行动骇俗，世人以妖邪视之。 在西， 文昌帝君说， 读书人隶属于我部册管辖的人，都从敬重文字中得来。 宋朝王遗公的父亲看到被弃的字纸，一定把它捡起， 用香水洗过后才烧掉。 某天晚上梦见宣圣孔子拍着他的背部说， 你敬奉我的教化，可惜你已经年老，所以派曾参到你家出生。 他到晚年才生儿子，因此就名叫王曾， 后来成为宋朝的名相。 又如泸州的杨百行，因为坐在经典上，所以全家得麻风。 而昌郡的鲜于坤损坏孟子典籍，遭致全家灭亡。 杨全善因为埋字纸，五世子孙都当官。 李子才也因为埋字纸，使他当上了显要的官位。 这些报应都很明显，能够让人们看到听到，难道可以不敬重爱惜吗？有首诗说， 世间的字纸和佛教的经藏一样，看到丢在地上不堪使用，才将它用火烧掉，纸灰送入干净的河流流走，或是埋在干净的土里隔绝，这样上天就会赐给你无穷的福气和寿命。 又说， 要敬重爱惜字纸，就将它放水流或用火烧，人人都知这样可以得到善报。但是看看，以字纸拿来剪裁当鞋样的，哪个人家没用过呢？应将字纸换成白纸才妥当啊。 说明 王遗公 即王曾，宋朝义都人， 义都在今天的济南市东。 咸平中由乡贡士礼部廷队接第一，仁宗立累拜中书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仪国公， 政色独立，朝廷以以为重， 足是文政。 宣圣， 汉平帝元始元年，视孔子为 包成宣公， 此后历代王朝皆尊称孔子为圣人，诗文中多称为 宣圣。 藏经 为佛家诸书的会客，梁武帝于华林园中 总集世事经典，共5400卷， 沙门宝畅传经目录， 是为佛经有藏之始。 故事高知寿不幸先佛，总会想尽办法毁谤。 他曾经用法华经来糊墙壁， 有人送他一尊玉佛，高知寿说， 这佛像可以做成装饰品啊， 因此就把它分割做成了数十枚的玉环。后来因为讥讽诽谤朝廷的施政，皇上下诏 高知寿交刑部审判， 被判腰斩于市集上。明朝大将戚继光平日持诵金刚经，有一天晚上忽然梦到一位王族， 主帅，请求你为我送一卷金刚经， 以增加我在民间的福报。 气功早晨起来念诵完毕，又梦见王族说， 承蒙您的大恩德为我诵念金刚经，然而我却仅得到半卷的功德而已，因为其中夹杂了不用二字。 气功想了半天， 原来那时候婢女送茶饼进来，自己挥手示意要他拿走，口里虽然没有说话，心中却已经有了不用两字了。 所以隔天早晨他就关起门来再诵一次，又梦王族来谢说， 谢谢，我已经获得超度了。 由此看来，读诵经典尚且不可以夹杂一丝毫的妄念， 更何况是戏虐侮辱。 赵居易平日持诵玉皇经，却不戒除吃酒肉，有一天突然暴毙，阎王问他说， 你平日做何善事？ 他回答说， 我从小持诵玉皇经。 阎王就起立合掌恭敬地说， 这样的功德最大，应该延长一季的寿命。 接着又说， 你杀生的罪业很重，为何要以猪羊来烹食呢？ 因而就命令民族 用长钉钉他的头。 赵居易立即默念玉皇大帝宝号，忽然一道金光照住他的身体，于是阎王就命令民族 不要再定了。 当他苏醒之后，就弃家修道而去， 后来正入仙道。 又听说晋灵王病危的时候，因为他崇敬信仰楞严经， 所以金碧神拿药给他喝。 卢景玉关在牢里时，因为专心念诵法华经， 而使得手铐脚镣自动的脱落。 金刚经早晚伴随念诵，使得矿工免于受困矿坑的灾难。 对法华经用心的念诵不休，使得苏妾免受江涛灭顶的厄运。 这都说明 崇信信仰圣贤的人， 没有不获得被圣贤救护的报应啊。 说明 玉皇经 全称为《高尚玉皇本行集经》， 为道士斋教祈禳及道门必诵的经文， 叙述元始天尊灵宝清净不二法门， 赞颂玉皇神变化生的故事。 晋灵王 为南朝时齐武帝的次子萧子良，根据《太平广记》记载， 其晋灵王崇信内典，得到热病，在深夜时濒临死亡，梦见金色的佛像手灌神汤，因此热病得以痊愈。 卢景玉 根据《法华经持验记》卷一记载， 北魏的卢景玉起初担任国子博士，被牵连坐牢，关在晋阳狱中，诚心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有空闲时就读诵全部的《法华经》，忽然间枷锁自动脱落，主事者就将此事报告朝廷，朝廷就特赦卢景玉无罪。 苏妾 根据《法华经持验记》卷一记载， 唐朝武德年间，都水使苏常受任巴州刺史，经过嘉陵江时，到了嘉陵江的中流，忽然起了大风，船只翻覆，船上的人一时同溺水中，唯有一妾经常读诵《法华经》，当水进入船内时，乃头顶着经函，发誓与《法华经》一起沉没。之后，唯有他没有沉没，随波漂流，不久就漂到了岸边，捧着经函上岸。 打开经本一看，毫无沾湿，且竟然因此而保全了性命。